攻读耶肋米亚先知书第22章。上主这样说，你下到犹大王宫去，在那里宣布着话说，坐在达卫宝座上的犹大王，你和你的臣仆及从这些门进来的人民该聆听上主的话。上主这样说，你们应执行公道正义，从压迫人的手中解救受剥夺的人，不要伤害虐待外邦人和孤儿寡妇，不要在这地方上流无辜者的血。假使你们实在照着话去做，必有坐在达卫宝座上的君王乘车骑马，与自己的臣仆和人民从这宫殿的门进来。倘若你们不听从这话，我指着自己起誓，上主的断语，这宫殿必要变为废墟。因为上主这样论犹大王的宫殿说，即使你为我有如基肋阿德，又如黎巴嫩的山顶，我仍要使你变为荒野，成为无人居住的城市。不要祝圣难以武装的毁灭者来攻击你，砍伐你最佳美的香柏，投入火中。许多民族经过这城时，必互相问说，为什么上主这样对待了这座大城市？人必答说，因为他们废弃了上主他们的天主的盟约，敬拜侍奉了别的神祇。你们不要为已死的人哭泣，不要为他举哀，却要为远去的人痛哭，因为他不会再回来见他的生身地。因为上主这样论犹大王约什雅的儿子，即继承他父亲约什雅为王的沙龙说，他已离开这地方，就不会再回来，必死在被掳去的地方，不会再见此地。或哉，那不以公道正义建筑自己的宫殿楼台，叫人为自己徒劳而不给他工资的人。他说，我得给自己建筑广大的宫殿，宽敞的楼台，开设窗户，镶上香柏，涂上丹砂。你为王是以香柏争胜吗？你父亲岂不也吃也喝？但他执行公道正义，为此能一切顺利。他亲自裁判弱小和贫苦的案件，因此一切顺利。这岂不是表示他认识我？上主的断语。至于你，你的眼和心只顾私利，只知流无辜者的血，实行欺压和勒索。为此上主这样说，对于犹大王约什雅的儿子约雅金，人必不哀悼他说，哀哉我兄弟，或哀哉我姊妹。人必不哀悼他说，哀哉主上，或哀哉陛下。人要埋葬他，如同埋葬一匹死驴，将他拖出，抛在耶路撒冷的门外。你该上黎巴嫩去呼喊，在巴山提高你的声音，由阿巴林喊叫，因为你的情理都已灭亡。在你欢乐时，我曾劝告过你，你却说我不听从。你从幼年就是这般行径，从不听我的声音。你所有的牧人将被风卷去，你的情侣必流其远方，那时你必因你行的一切邪恶含羞报愧。你现在住在黎巴嫩，在香柏树上迎巢，但是当痛苦像产妇的痛苦袭击你时，你将多么可怜。我永在，上主的断语。犹大王约雅金的儿子科尼雅，即便你是我右手上盖章的指环，我也要将你拔除，交在图谋你性命和你畏惧的人手中，交在巴比伦王拿布高和加色丁人的手中，将你和你生身的母亲抛在不是你们出生的异地，叫你们死在那里。 他们必不能回到他先年渴望回去的地方。科尼亚这人不是个可比而该毁灭的器皿或无人喜悦的家具吧？为什么他和他的后裔被抛弃，被投掷到自己不相识的地方去？地呀，地呀，地呀，请聆听上主的话。上主这样说，你应记录，这人是一个无子女、毕生无成就的人，因为他的后裔中没有一人能成功，能坐上达味的宝座，再统治犹大。